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又有一架飞机失联了，这个事儿太震惊了、你说都年尾了是吧、我们都在准备着盘点，都没想到又有一桩大事，你又不能不把它这个算进去，加入大家这个年份里面， 是 最为关注的大事， 不要发生的。 对，而且你看，不止你看意大利，它又有一个游轮 着 火了， 它是渡轮，不是游轮，渡轮 ， 对，摆渡的渡轮、 哎呀，现在这样一个客机呢，它已经失联了有一天的时间了。那它是在香港时间早上，昨天早上大约是6:35从印尼的泗水起飞，原定于呢是在8:30抵达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但是呢，在香港时间的7:24，跟雅加达的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了联络。现在我都没太搞清楚，它到底是属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航空呢，还是印尼的这个航空？我看这报纸写的说它是亚航的嘛、是属于马来西亚联航、亚洲航空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就是它其实呢还是算是马来西亚的这个航空集团 的 下面下飞机 是 吧？ 是马来西亚了。 哎呦天哪，马来西亚简直是太倒霉了这一年。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邮箱，因为我曾经坐过一次亚航的飞机 哦， 所以他们就一直会发这个推广的这个广告给我。然后我刚刚还看到，就是说从香港飞那个布吉岛，泰国的布吉岛，单程才333块钱， 真的， 双程690块钱， 那真的是很便宜， 很便宜。 那现在咋办呢？就现在大家会不会对这种联航其实根本就越来越没信心？ 他说一般来说，像之前马航出事以后，他们那个航班号就给 cancel 就不再用了，封了。但是人家亚航照样用，然后说这个第二班同一航班号的飞机已经出发又抵达了这个新加坡。 我看今天早上报纸还写呢，就是说很多是香港出发的嘛，没事儿，他们觉得不信，我就不信这个邪，还能难道 对？ 难道还 连续 两天不成？ 但是反正在这事儿发生之后，我是有亲朋好友纷纷致电跟我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坐廉价航空了，咱还是多花点钱买一个保险吧。 但是关键是你不是廉价航空，你都没法打包票是吧？那现在呢，这个亚航他们就发了一个声明，说飞机上是有155名乘客，其中呢138名成人，16名儿童，1名婴儿。155名乘客之外呢，还有7名的机组成员。那当中呢，有3个韩国人，1个新加坡人，1个马来西亚人和1个英国人，剩下的全部都是印尼人。那现在的机组人员当中呢，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副机师，他是来自法国籍的，其他都是印尼本地的，那正副机师呢，都是有着6000多或者是2000多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这个客机只有6年的机龄，上个月呢是刚刚接受过例行保养维修，所以大家没想到，而且非常短途，才2个小时的这个机程是吧？没想到他会才飞了1个小时，他就失联了。那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假消息吗？说在这个物理动荡。说发现有一飞机坠毁了，是印尼 的 一个传媒。 对， 后来印尼官方就否认说其实没有，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飞机的踪影。当然，外面就有很多猜测说它其实这个油啊只够飞6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一天了。 它油好像只够4个半小时，我看到的消息 是 只够4个半小时。 我这看到说只能飞6个小时。 联航的话，一般它那个油料的话都不会给带太多，不会带太多的油料飞的。 反正从刚才的消息来看，这个飞机的残骸还是继续在搜寻中，还没有找到。所以其实失联这个词儿，我觉得意思其实有很多重。一方面是给大家希望，觉得这个飞机可能真的只是失联了，但是呢时间久了，大家又觉得这就是一个未知原因导致飞机再也找不见了，大家心里也很着急。所以我觉得这一开始是一种希望，后来就变成折磨了，尤其是对家属来说。 没错没错。那当然我们现在首要的关心就是说他能够找到的这个机会有多大。那现在不是分析说，如果即使他是坠毁了，就掉到海里， 里边，但因为它赤道嘛靠近，所以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会比较高，所以就生还的这可能性还是挺大。但现在问题是连残骸都不找着，都根本不知道这个飞机在哪儿。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空难，到底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技术原因呢，还是说也不能排除有人为的因素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在国内是有多年的飞行国际航线的一位资深的民航飞行员王先生，我们来听听王机长他是怎么样来分析现在我们能够从现在的这些线索上是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王机长你好。 哎，你好。 好，谢谢你跟我们连线。那首先我就想请教哈，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的分析，就是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接近赤道的这样一个地区，就是天气向来就不稳，当时呢是有这个雷暴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看到呢飞机起飞不久之后，机长呢他就申请是要这个改变这个高度，就是要提高这个高度，并且是要偏离原来的这样一个航向。那您觉得他当时做出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有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从我的观念来说，肯定是遇到了恶劣天气。因为我们飞，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航线，如果在我们正常的航路上有天气不好，而且管制又不让我上高度的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就是绕开这个天气，那我只有改变我的航向，对吧？或者管制给我一个新的高度，我爬到一个高高度上就可以避开这个天气。 但是后来我看新闻说他提出这样一个请求之后是遭到了拒绝，那会在什么情况下他会遭拒？遭拒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或者更加危急的情况是难以控制的吗？你分析。 正常情况下，管制员会拒绝你的要求，因为航路况会有很多飞机会比较忙，可能间隔不够，他们管制员就有雷达管制的间隔，必要求两架飞机之间必须间隔多少海里。他们是有个规定的，比如说他感觉间隔不够，他告诉你哦，不行，就是如果偏出去的话，会影响到别的飞机，会影响到飞行安全，他可能就会拒绝你。一旦拒绝你的话，你只有沿着我的航路走，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进去了恶劣天气当中。因为虽然说雷暴哈，雷暴的话大家理解可能就是有雷雨，但是也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它除雷雨之外还会有结冰，还会有冰雹，很多的。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有可能会结冰，那结冰对飞机的正常飞行影响有多大？那如果结冰了，飞机上又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呀，来缓解这个结冰对飞机飞行的影响呢？ 你们应该都知道，飞机是靠它的速度产生升力，然后让我们飞机起飞的。但是在同样的速度条件下，如果飞机一旦，尤其是我们的机翼一旦结冰的话，会导致我们升力下降60%-70%。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飞机就是在一样速度情况下会出现，我就保证不了飞机维持这个高度，就要往下掉。然后它就可能会导致飞机就是向下坠。 但是它这个向下坠就一定会造成飞机失联，或者说是造成空难吗？还是其实正常也是有一定程度可以说有正常的结冰情况的？ 对，正常是可以有的。像一些轻微的结冰的话，我们飞机上有相应的防冰措施，可以把大翼方面和发动机方面可以把它打开，这样的话就会避免我的主要的操作面受到结冰，这样的话就会保持飞机往正常的飞行。但是一旦结冰非常严重的话，严重结冰的话，你这个飞机上的这个防冰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就是飞机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结冰的话，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可能就是选择绕开，或者说一旦结冰的话，飞机就我们只能看着它往下掉。但我们会尽量的申请给我们一个新的航向啊，或者给我们新的航路绕开它。 但是像这次这个亚航的飞机被定义为失联，跟之前马航的飞机一样，那在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说，从什么情况下定义会飞机会产生失联的这种现象，跟确定的这个空难有多大的区别呢？ 失联和空难的主要区别就是，如果我空难了，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我会给管制员沟通啊。我现在比如说打比方说啊，我现在飞机严重结冰，正在往下坠，我肯定会给管制员有个这个沟通。但如果失联的话，有可能是就是第二个人，你像之前那个马航370嘛，对吧？他们管制员根本就没有给那个飞行员根本就没给管制员任何信息，然后就没了，对不对？ 是。 正常情况下，飞机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管制员去沟通的。 所以其实这个失联很有可能是就是除了天气原因之外，也会有人为原因造成失联，是吧？ 那反 反正大家现在分析马航370不就是人为原因吗？ 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你觉得这次亚航的这个它有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有可能是人为因素？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它其实它也没有主动发出任何的这个求救信号，这方面是不是也显得很不平常？ 这些反正我觉得吧，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的，因为之前他也给管制员申请了，要天气不好，他申请一个新的航路，对吧？要绕开这个天气。我觉得分析的话，多半就是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导致飞机就是失控了，然后可能进入截面条件，然后飞机受到严重损坏，然后可能就是这样了。 但是遇到这样 的 是，但是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不飞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当地它会有出现雷暴，还是必须得起飞呢？这个飞行员会怎么判断？ 正常情况下，我们起飞之前要去正常的话，要拿到我们的飞行资料，然后之前它有一个航路上会有一个天气的图，然后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天气。如果是遇到雷暴影响特别恶劣的话，或者航路上就是天气情况比较多的话，危险天气比较多，可以取消啊，或者推迟飞行，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是要机长申请，还是塔台那边他主动会示意你这个航班要停飞？ 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我们机组对，就是对这个天气、对这个航路有一个判断嘛，大概的判断，然后跟公司就沟通了，和塔台就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像在这个空中遇到紧急情况，是飞行员或者说整个机组他的这个控制力比较大，还是像这次塔台拒绝你变高度，你就必须得按塔台的执行呢？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在空中的话，只要必须得受管制员指挥的，他让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申请，一旦他拒绝的话，我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指令走。这是必须的。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王机长今天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您，再见，感谢。 阿姨，再见。 好，这个说到的一些原因哈，就是大概的我们现在能够分析到的一些可能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呢似乎不知道这个必须得。 这个、王机长讲的这些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一些坐飞机的时候的那种经验嘛。就是比如说他说的那个空中有积云，就是有时候你在飞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前面有很多云层很厚，或者远处有很多云层很厚，甚至有时候会打闪什么的。但是你这边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绕开它飞呢，你实际上是在一个有阳光的晴空的地方飞过去，从它旁边绕过去的。的确就是说飞机它是可以绕过去的。但它我也立他说如果塔台不允许你绕就不许绕，因为我经常会看到在很远很远，但是你能看到有别的小飞机飞过去。 对、 所以如果因为这场飞机的速度很快，如果你随意自己变更航线的话，很容易就发生碰撞啊，这种在空中的问题。 所以其实等我们真正飞到天上的时候，对我们负责最重要的反而是塔台，有时候塔台的一个指令， 塔台和机长都很重要。 对，但是机长他刚才也说了，有时候机长可能根据他现场情况做出判断，但是塔台不允许的话，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对、 哎呀，好，那现在怎么办呢？就是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如果说它的这个燃料只能飞6个小时，那很有可能最后是会在茫茫大海当中，有没有可能会找到飞机的残骸？那甚至会，他说掉到海底下了， 已经说沉，他说他们怀疑是沉入海底。 对，但是有一点，因为印尼的这个海只有150英尺深，所以比澳大利亚那个要容易找得多，所以应该不会花那么久。如果真的是坠毁了的话，应该找残骸会比那个要快很多。 是。那紧接着我们就关心现在救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那我们看到呢，新加坡啊、印尼啊、马来西亚甚至包括澳大利亚都已经开始出动他们各自的装备在投入救援工作。那么救援又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等会儿也请到一位台湾的救援专家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那现在亚航 QZ8501 的航班呢，目前呢正在是被各国的这个部队进行搜寻，包括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今天看到澳大利亚也是投入了搜寻工作。我们看到呢，在亚航公司确定飞机失联之后呢，搜救工作就立马开始了。像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三个国家呢搜索了数个小时之后，没有发现重大进展，就在28号晚间终止了搜寻。那看到在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呢，搜寻工作重启了。那新加坡的空军部队呢是派出了一架 C-130 大力士运输机来继续展开失踪亚航客机的搜寻工作。那么关于救援呢，相信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技术的细节和学问，到底是搜寻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它的步骤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跟前方和后方的一些信息进行配合。那紧接着我们来请到一位台湾的资深的灾难救援专家王时明先生来听听他的意见和看法。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好，那我们看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救援工作哈，已经是展开了。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觉得现在救援工作最重点的部分应该是放在什么地方？ 哎，这样的，这个航空难啊，最怕的就是在海上，因为然后第一个最有重点的这个就是要有看它的雷达，因为每一架飞机都有它的编号跟雷达的那个它的航机、它航线，然后它消失的地点，然后他们还要经过精算以后，因为搜索海面的空难现场啊是相当困难的。第一个，你不知道飞机它是在飞行中解体，或是因为机械故障迫降，只要机械故障迫降的话，它就是在特定的地点上面有很多的残骸集中，还有它的油料漂浮的那个浮油，那用空中它很容易去找。那假如空中解体的话就很糟糕了，空中解体的话因为它在高空上解成很多碎片，那重点是搜救的时候是现在搜救是因为它在公海上面了，就是临近的国家要来，最主要要提供的是起飞的航空公司它的那个要追踪它的航机图里面，还有它最后无线电跟这个无线电的接收的这个塔台的联络，再来一个就是第二方，也就是说它要高接方的这个塔台联络，还有无线电的追踪，还有它一个班机的一个识别器的号码在什么时候消失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傍晚他们在搜救了数个小时之后呢，是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几方呢，他们是暂时终止了。我就想知道在救援部队、在救援工作人员，他们在判定什么时候重新启动、什么时候终止，大家依照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因为感觉怎么才搜了几个小时就不搜了呢？ 这里面牵着好多方面了。假如说以正常搜救的话，假如是以空中这个海面上救援跟高山救援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讲一个叫做黄金72小时。这个黄金72小时就是所谓就是人在极端的，就是第一个你在水面不是被还可以浮在水面，第二个那你在高山上面，第一个你没有饮水、没有食物，还有气候你是不是很冷，尤其在海面，它那个海面它泡到水里面，它没有持续性。那黄金72以前大家都用在很多灾难，其实是错了。这个航空灾难要72小时，也就是说人最最极限的生理可以存活的就是72小时。那我刚才不知道，因为听到您讲说他们那么早就撤了，其实这个在我们东南亚落后国家里面，这个其实我也不好去持平，其实这个就是为了班机的那个，为了他事故的这个理赔，那将来有很大的差异。那所以他假如说在这边宣布例如马航的那个伤势掉了，为什么一直没找到，我就觉得很奇怪。最后才发觉牵扯到我大概20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他，就很多的航空公司利用航空坠机的灾难，然后跟理赔公司去赚这个失事财啊。那我不知道最近这个已经改善没有。那关于他们提早搜救这个，当然因为他们其他每一个国家的作业程序不一样，可是我是觉得72小时一定要做的。然后第二个，他们这一些这个航空公司的主要国家一定要提供很精准的他的那个航这个飞航的这个，他们有一个飞航计划书，还有他雷达的这个航标标示，然后无线电最后通讯，还要经过我们现在有很多卫星各各 各个国家都有做很多的卫星，都要尽力的去由卫星上面来提供，还有它周边所有航行的船只跟航空器材有没有接受到求救的无线电。 嗯嗯， 这个牵扯到很多，然后后面再来走整合，也就是成立一个搜救中心的时候，搜救指挥官跟搜救指挥官的心态很重要。 嗯， 他要找的话，第一个他还要 有实务经验，也就是实务经验就是说他做过这个，他知道怎么去调度这些调度这个卫星的这些东西，还有雷达航机的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个精算的它的确实地点。 嗯， 所以这个东西牵涉到好多，就是环环相扣的。那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早，这个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因为以我抢救这种空难海难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自己的救援能力不足的话，就要请周边的国家共同。可是共同呢，现在周边国家就是上次马航的那件事，让很多周边国家很怄的是，他们很热心想去救，可是随时给他的那个失事的情报是错误的。 嗯， 所以这个，因为我也是经过外电报，我看到那个上次马航的事情，我就觉得这很不可思议。那这一次关于我也是现在也在注意这个事，尤其你们来打电话，我也在注意说，应该讲就标准，他有72小时，而且他就要把我刚才讲的很多资讯要提供给相关愿意来协助的周边的国家。 是，那要是我们把这个注意力哈专注到这次，如果真的是失事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最害怕的就是在海洋里面，但这块海域跟当时马航 MH370 失事的这块海域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那这次有人就说呢，因为它还是属于这个潜水员可以达到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说呢它的水比较浅，如果真的是飞机坠海的话，理应不难寻找。虽然现在我们也看到说有可能就飞机已经是坠入海底了，但真的是坠入海底之后找到这可能性您觉得有多大？ 这个找到可能就我就刚才讲嘛，就是看你那个搜救指挥官你去拿的这些收集的这些情报确不确实，因为这个大海面的收据不像我们在路上，好像说我现在在大陆，我在香港，我到深圳，我有一个地图可以干，在这种海面收集它就有一个经纬度去判定。然后再来一个，我刚才有讲，假如说它是迫降在海面的时候，那它那个飞机它一定有很多的燃油会漂浮在那个水面，而且那个燃油不是小部分，在空中上很容易有那个区块，还有它的残骸。最怕就是在上面它高空解体，高空解体有一个就是那个金属皮划，第二个就是人为有爆破。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这两个没有判定的话很难去做。 嗯嗯，好的。 那您按照您对之前参与空难救援的一些经验，您觉得这次空难的乘客生还的概率还大吗？ 我觉得应该不大，应该不大，因为这种它不是螺旋桨的飞机，它是喷射的飞机。那螺旋桨飞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螺旋桨失去动力的时候，它还假如驾驶员会很好的话，它会用推头，所谓推头就是它把飞机一直往下冲到一个时间再往上浮了，利用那个两个冲进潜速，然后就是迫降在海面上。 嗯， 那个一般的喷射的弄失去动力就没有这后面的后续航力，然后就要去找他。可是所以我这单因为这个在国外我们没有办法去看他搜救情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讲他。可是假如说以你们刚才报告他没有到黄金期的时候就撤退，我就讲了这个疑点就很多了。 好的，非常谢谢您王先生，感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台湾的一位灾难救援专家王时明先生，也是谈到了现在几个国家开始配合救援的一个动作，包括他们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那么昨天晚上呢，他们是入夜了，所以是暂时终止了一个救援。那看到今天早上其实又是重启了。那大家当然非常关心啊，说投入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开始救援的时候，会不会又像上次马航一样，你看救了好几个月，到最后现在都不知道，就连一小块残骸都找不着。这个就是对非常让人悲伤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今年对于媒体人来说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一年。你看现在从年头到年尾啊，真的是从三月份的马航 MH370 到现在又开始 这个亚航的一个事件，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困惑，说你如果是遇到这种空难，你说我们凤凰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大事发生我在现场，但是你说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现场到底是哪一个呢？现场应该说是失事的地方，或者在空中，或者在海面上，你应该怎么去，你去得到吗？所以对于媒体人报道来说，这次也是遇到空前的一个挑战。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到凤凰的一位记者黄芷渊来听他分享关于这一年灾难报道的一些感受和经验。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2014年对于很多媒体人来说，尤其是跑过这种灾难现场或者说空难现场的很多记者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可能也是这一年让大家是充分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困惑。因为其实你如果说对于之前我们讲到的所谓的大事发生我在现场，如果是把这一句奉作你一个宗旨的话，你发现对于空难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现场，是说比如说马航是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叫做到达现场呢，还是说你就把登上在这个海上巡航搜索的飞机叫做到达现场，其实都不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它存在一个巨大的事实方面的空白，也可以说你本身搜索，你搜索本身它就是新闻本身，这可能考验着很多记者所谓的一种调查能力和突破能力。那有人就觉得似乎在马航的这个报道事件上中国媒体是完败，因为你发现最权威的信息它一定都是从外媒来的，你包括很多的这个权威的媒体，所谓的央视这些国家的大台，他们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也会通常前面加一句据国外某某是吧机构的 报道， 所以似乎整个中国的媒体人就变成了一个翻译机器，对，翻译机器，似乎大家都没有这种国际调查那种协作的能力。那这对于媒体人来说，尤其中国媒体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听凤凰卫视的一位记者的分享，他在2014年参与了多项的这个灾难报道，包括马航事件，包括这个韩国的那个世越号的沉船事件，也包括还有云南的地震，他都亲临到了现场。那么在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去反思和总结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芷渊，来听听他在2014年对于灾难报道的总结。芷渊， 我觉得2014年呢，真的可以说是世界不太平的一年。光说我今年有份参与的一些灾难性的报道啊，就包括了年初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马航 MH370 失联，韩国世越号的沉船事件，到了年中又发生了这个云南地震，那么再到半个月前的澳大利亚悉尼劫持枪击案，那几乎这一年呢，平均每一个月都有灾难发生，而好不容易到了年底最后几天呢，昨天又发生了这个亚航的失联事件，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我认为其实做这个灾难的报道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也就是自然性的灾害，就是大家所说的天灾，还有就是社会性的灾难，比如说我们说的人祸。那么第一，比如说像地震啊、水灾啊、风灾、火灾这些自然性的灾害呢，一般都是有一些可预见或者说是具体的现场，所以我们报道的大方向呢，一般都是先崩现场。但是对于一些社会性的灾难，很多时候我们记者都会很郁闷，到底这个现场是什么。那么正如你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凤凰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大事发生我在场。 对， 但是尤其每当发生空难呢、沉船呢、包括像飞机失联呢这种的灾难报道，作为没有现场或者说是难以去到的现场、难以预料的灾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报道呢？这些都是作为前线记者最大的困惑。比如说 MH370 失联，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消息是非常的混乱的，那么记者应该去马来西亚、越南还是澳大利亚呢？这种的判断呢就非常的关键。所以你报道的不仅仅是灾难发生时候的情况，更要挖掘的是灾难发生前后到底有哪些的蛛丝马迹，甚至可能是一些更加深入的细节。 那么这些呢就非常的考前线记者的功夫和经验。那么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整个这个采访团队的默契与合作，包括编辑他们的一些下的一些指示啊，还有是记者与前线的摄影的技术人员的配合等等。 嗯嗯。 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报道的用词和方式。比如说这个马航失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从头到尾马来西亚政府所说的是飞机 ended， 也就是终结。 嗯， 官方是没有用过坠毁这个词，而当时呢马航说的也只是 the flight is lost。 所以你可以说呢，可能观众会觉得哎，他们好像是玩的是语言位数，但是如果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些确切的用词是给了记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飞机还没有找着。 嗯， 那么至于第三，就是怎么样在理性客观报道和个人感受之间呢拿捏这个平衡。那我认为呢，报道突发性的新闻呢绝对不能够为新闻而新闻。作为观众来说呢，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灾难本身，但是作为记者，尤其是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灾难本身，更加是因为灾难而延伸的一些问题，包括对于当事人人身的伤害以及种种的社会问题等等。比如说我们今年去采访这个云南鲁甸地震的时候，我们思考的就不仅仅是这个地震到底是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更加要分析的是当地的地理环境啊，居民的教育水平啊，当局的防灾应变机制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甚至是灾后比如说怎么样去做这个心理辅导啊，重建啊，这一系列的考量。因为我们知道每一起的灾难呢其实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就算有类似的比较或者是参考，我们作为记者也一定呢是要就每一起的事件呢而做出呢相应的采访。 好，谢谢芷媛。那其实我知道你在采访马航事件的时候 MH370 的时候呢，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跟这些失联的乘客的家属来进行交往。那我们知道如果说去不到大海这样的现场的话，可能另外一个后方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怎么样去从家属方面就获得这些乘客的信息。但其实呢要去跟他们接触又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考虑哈。那我想听听你的这个分享，当时你跟他们采访交往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感触可以总结？ 其实我觉得当你采访突发性的灾难新闻的时候，怎么样去获得受访者的信任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一直说播报要客观理性，但是在灾难面前，作为记者应该怎么样透过镜头来叙事表现得更加的真实和克制，这就非常的关键。因为毕竟你一个记者到了现场和记者是不是能够客观去描述播报，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作为记者来说，我们要尽量的接近事实，寻求事实。那么当事人呢往往都是最能够直接去讲述提供线索的人，但是在灾难发生的当事人往往就是处于最不能够接受事实或者说是情绪最不稳定的时刻。那么你刚刚提到其实在采访这个马航 MH370 失联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是非常的困惑，在出发之前我们就说这可能是我们遇到最难的采访任务。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现场，所以当时我们首要的想到的就是家属，怎样去找这些家属，他们所了解到包括他们亲属在上飞机前说过些什么话，有没有什么异样，包括机师啊机组人员啊这些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心理学啊，其实在一个重大的事故发生之后呢，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拒绝去接受，也就是说我们会找各种的理由去相信事实不是现实那样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的家属啊包括当事人呢，他们都不愿意去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我认为记者千万不能够不顾当事人的感受去硬逼他们接受采访。那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件事件，就是今年四月去采访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那么当中这个事故当中呢，有4名的中国人是遇难的。那当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在拼命的去寻找他们的家属，想对他们去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是和其中一位遇难的女生的爸爸呢是进行了一个独家的访问。而有同事就跟我说哎，赶紧报啊，这是独家新闻啊。但是我当时就说不行，因为我答应了遇难的爸爸，他跟我说，就遇难者的爸爸跟我说，他因为信任我，他愿意告诉我很多不为人知大家在新闻画面上没有看到的一些细节。但是他也跟我说他希望可以保护遇难的女儿，他不想再让媒体去报道。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你说可能从这个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说呢，可能会哎很遗憾，好像做了一条是没有播出的独家新闻。 嗯， 但是我认为从记者的角度来看，从职业的道德来说，我觉得没有后悔。毕竟我觉得记者也是人嘛，所以我一直就提醒自己，在采访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能够在当事人或者在家属的伤口上撒盐，而要让他们是自愿的去接受采访。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灾难的报道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也是非常非常具挑战性的。 嗯，好的，好，谢谢芷鸢。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凤凰卫视的总部记者黄芷鸢。那这一年呢，他也是参与了很多的灾难性的报道，那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感受。那其实我看了当时马航事件结束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中国媒体人在进行反思。 嗯， 他们讲到的一个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关于整个的新闻理念的问题。 嗯， 你看在当时，因为这次你们发现没有，这次亚航其实大家关注的没有那么多，就光光从我的朋友圈圈啊，或者我的几个群，或者我微博关注上人来说，你不会像马航的时候是铺天盖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信息。很多他原本他也不是干媒体的，就我朋友圈里面很多听众，他们就自动的转发很多媒体在做的直播。 可能还有因为上面没有最后证明没有 中国 人， 对，这次是没有中国人， 对自己的关联性小一点。 没错。那再一个，你看媒体方面，他报道的这个强度和投入资源也不是那么多嘛，那可能也一个是跟没有中国乘客相关，另外一个就是说句非常功利的话哈。那有的时候媒体他们是喜欢看到灾难的，就是有灾难的时候大家对于某一个事件他的关注度会特别的高，但是呢媒体他喜欢新鲜的灾难。你看失联， 很旧的就没有， 对，失联以前就至少在近几年他是没有听说的嘛，那如果突然间第一次的话，大家的这个新鲜度会非常高，但如果是连续出现好几起，可能本身你投入的这个先天的关注就会小。 但可能我今天看到那个他们本地这个亚航他们开通了一个服务热线是给这个家属的，然后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还特别强调了说这个热线是给这个家属用的，请媒体不要打这条电话， 哦， 就说还是有很多媒体去用这个电话来骚扰他。 没错没错，你看我就讲了那个新闻理念的问题，当时马航事件的时候，中国很多媒体都是关注到你到底该不该去报道家属，这可能对他是进行二次伤害，就很大的篇幅在讨论这个。但是你看国外的媒体，人家根本 就 没有这方面的讨论，他们直接就冲着问题的最核心去，你怎么样去搜救这个飞机，我能够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突破它，去能够找着它。那再一个呢，就是新闻整个的运作的机制的问题。我当时是看了央视以前的一个制片人叫王青雷，不是也挺火的吗，后来他出来了，他就讲到，他说 从央视， 他从央视出来了，他说整个国内的新闻报道机制的缺失。他说以前他给学生讲过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新闻的实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城市他着火了，那着火之后呢，就是他们有一个预案，就是说你必须按照这个预案10分钟之内主播必须到台子上进行连续性报道。他说什么叫连续性报道，不是说我综合各方的信息，不是那一条新闻，而是立马直播，就是首先10分钟之内报道新闻本身，紧接着就是说这个地区的基本情况，这个街道的历史，这个事故呢在这个地区曾经是否发生过，同时看到前方调查记者已经在直升飞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那儿大概要多长时间，我目测到的火灾的现场是怎么样，再切回来是消防专家来解读，就是你通过目前可以观测到的信息，有可能这是什么样的火情，目前的消防局的这个掌握的情况是怎么样，它全部都是有预案的，甚至那些国外非常成熟的、 就是、写好的剧本， 没错， 你是可以按着这个本， 他们会分类的你知道吗，比如说这次是遭遇到地震了，这次是恐怖袭击了，这次是火灾了，甚至包括航空， 其实我们电台也有这个手册，我们这个电台也有这个， 它不是手册，它不是手册，就说我有一个详细预案，比如说这个事发生了，立马就1、2、3、4、5，每一个岗位到岗，每一个线索我都有专人，比如说咱们毕竟是一个新兴的电台是吧？你说 有啊，我的 突然之间遭遇到。 我的这个台面上永远都有这个地铁的，还有这个海关的、警察的、消防的、医院的电话都有啊，随时可以打呀。 他们这种 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他们成熟到不是说电话有了我就立马所有人到位，我要哪个主播、哪个专家、哪个嘉宾、前线记者怎么样去，他可能器材、他的那些什么背包，他立马拎包就走人，是这种已经细分到这种情况。但是我看他们就分析央视说，那天是在最后10点多钟才开始进行 持续性的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媒体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和平台。 其实还是差的远，因为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就讲灾难报道的，其实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它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样，在地震台首先收到地震信号之后，马上会把这个信号自动的发往各大电视台，那这个字幕就会在电视上滚动播出，然后马上会有地震局的专门的播报员马上把这个声音播出来，然后马上就会中断再播的所有的新闻画面，就是它可以画面还是，但是声音和这个会有旁白一个字幕说现在是几级地震，请大家赶紧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避难，然后之后马上在镜头切回来就会接这个监控的画面，然后马上就会有现场的镜头接进来当地的这个监控它的这个地震的画面是怎么样的，然后再之后就会切回来新闻主播，各台就马上有应急预案，然后马上开始灾难报道，又记者出去，然后主持人在这个台上开始念，一开始可能先是重复大家先要避难在哪儿，赶紧先走，他们会先关注这个，然后再开始过了这个灾难这个空之后才会开始关注后续的，比如说受伤的灾情怎么样等等，但是你看在国内这个我觉得媒体在很多时候它第一的要素应该是先把这个信息及时准确有效的传递出去，但是我们呢，我们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还在播娱乐剧的时候照播不误，可能播这个某条不重要的新闻的时候没有人去关注这个地震的新闻，应该在第一时间，因为比如说你像央视是国家媒体嘛，7:30的时候大家都7:00的时候都要看新闻联播，但是在日本他们真的是不管播什么新闻，当时是他们我老师给我看了一个上课的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正在直播国会的演讲，然后是很重要的，对，立马就出了字幕，然后马上就切断了，然后他包括那个国会的画面，就是还后面还有的国会是在地震的，也是在震的，但旁边就配了说，请大家马上到这个救灾避难的场所去避难，或者说如果你在家里，非常的细节，马上躲到椅子下面，真的你能看出来他们 是，就 是 感觉全民他是属于这样一个战斗的状况当中，尽管是忙的，可是他一点都不乱哈。好，那个我们再休息休息吧，等会再接着讨论到底。媒体人应该在这样的灾难报道当中怎么样去自处。好，说到这个媒体的报道哈，我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中国的媒体很容易是情感和价值先行，就是因为尤其是面对事实空白，咱们又没有足够的突破能力去获得一手的信息的时候，你就会经常不管是地震啊或者马航也好，都会发个什么蜡烛啊，就转发什么接力爱心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整个这个新闻架构还有机制还有央视的这个独特的地位有关，你看央视的人出去那都是山呼海啸，就前呼后呼，他不需要自己去跑新闻的，他就是只要是就是在近年才出现他偶尔会被打一下被挨打的情况，但之前他都是一个非常、就是、 传声筒的，可能 对他传声筒，或者是他是一个就是往下是传达，往上他是一种就是变相的是一种宣传的一种工具，所以呢他是被它是一个买方市场，它不需要去跑。但你刚才说的那些国外新闻，它是有很多很多新闻在同时竞争这么一条一条这个新闻资源的。那么谁家能够给的最快、最详实、最极充分，谁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观看率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市场的东西来调节的。我觉得中国这个很多的这个记者，他之所以另外还有一个缺乏跑新闻的这个料是什么呢？你看，美国的话，它一旦出现这个跟空难有关，它那些卫星机构、一些公司都会主动出来提供资料，然后你记者就可以去采访，然后去综合去统计，但中国好像这些东西是应该是国家他是掌握，但他国家不会轻易的放给你告诉给你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宇航局啊航天局啊卫星啊发射这些资料的话，不是我们靠记者的身份就可以得到的，所以这些也不能够完全怪中国记者，好像我能想到，但是我去了以后我根本拿不到这材料，我也得不到什么信息的。 对，但是近年来其实中国的灾难报道是有变化的，其实以前是有一个大概的模式，就是先报道灾难本身，然后派记者去报现场的情况，然后就开始是各方面投入大力救援，然后抓典型在哪儿的灾难最重， 受难家属情绪稳定，领导到达现场。 对，就是 第一条一定是领导已经到了现场慰问了。 然后呢，报完这些之后呢，反而开始这个 尽量减少负面情绪的报道，开始树立典型，灾后这个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然后也会找一些救灾救难的这个典型出来树立榜样，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但是你看前几次的地震的灾难报道中会出现一个新的热点，就是会有人说灾区现在急需什么物资，然后没有办法运进来，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把这个物资运进来，包括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去前往救援，但是把整个道路交通都阻塞了，然后媒体也会在呼吁说我们需要把这个道路让出来，让专业的救援团队能够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也是在一点一点改善，但是可能要做到那种及时有效的行之有效的提醒和这种信息传递的及时的义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没错，而且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你就光看纸媒，其实我觉得纸媒它也算是，比如说我喜欢看报纸，因为我觉得报纸它是经过它一定的筛选和确证的，就是说它传递的信息可能是比网络媒体一个是慢，二一个呢我感觉它是更加权威和准确的。但是呢我有的时候翻翻也发现，大家可能是不是年底了，很多人忙着放假，觉得也有不严谨的一面。比如说说到今年，说2014年是堪称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说它的导致的死亡人数是最多，其实不是的。你会发现如果是综合10年来看，今年它的遇难人数它是相对来说是少的，就是说你绝对不能说是最黑暗的一年，它可能跟大家的一个观感有关。什么呢？就是它一段时间内是频发的， 紧密的。 你看当时马航那个被击落的那个客机，它当时紧接着立刻台湾就出事了，就所以大家能够 印象，而且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往年它有些空难救援说的可能跟你没关，所以呢媒体报道它并不多，因为中国媒体报道不多，你就没有那个印象。但是你现在综合起来的看的话，它今年2014年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不管是它的空难次数来，它空难次数是近10年来是最少的一年，实际上，但是它的造成遇难人数是非常之多，因为它当时没错，它整个飞机都无人生还，所以它一下的人数就蹭得上去了。所以媒体你在做一些资料汇整的时候，这个其实并不难，主要还是你要花耐心，是吧？你花时间去。 回到我以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当随着80后、90后这些自我意识这种张扬个性的小孩们逐渐站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可能有时候不是太顾及到整个的一个体系的严谨，他想第一时间抢眼球，然后把这个发出去， 对， 但就忘了这个你是不是需要做好这个考证的工作。 哎，你说到80后、90后，最近有一个网民在我发现港媒都报了，说在之前就已经预测了，说亚航会出空难，让大家珍爱生命。 80后、90后报的吗？这个 但是你就想说现在这些网民如爱报这些事儿的可能都是年轻人，他说是神预测嘛，叫什么没事偷着乐的网民，还是什么中国最乐的网民。然后你就会想，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说中国的乘客现在反而成了航空飞行当中不安全因素之一。 这个也不能， 但集体之前 也不能只是打翻了所有所谓的中国乘客。 据说 是有 韩国的航空公司临时发了一个通知，在每个座位上用中文只用中文写了，如果在空中骚扰机长和这个空姐就要被罚款，还要被这个监禁什么什么的，只用中文。因为一般这种通知都是国际性语言，你至少个英文，没有中文。 昨天我们还开玩笑的说，不是又有折返吗？说是那个打起来了，在用热水泼到空姐的脸，泼方便面是吧？ 对， 我们就说这种应该是后来不是官方还专门批评这种吗？说是丢了中国游客的脸。 对， 但是呢你说这还不足以这个严重程度，应该拉到央视去是个 认罪， 认罪 啊，央视认罪是新的惩罚方式。 对啊，你说这一认错是吧，所有人都会引以为戒，可能这是最好的一种惩戒教育方式。没错，学学什么黄海波那种嫖娼的是吧，这也应该去拉到央视示众一下。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